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今天是我和王爽搭的第一期，2018年的。 2018年的第三天，也是第二个工作日，我们迎来了。我迎来了我青年说的首秀。 哎，青年说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推出的一档青年服务资讯类节目。在2018年的每天的早晨的8点到10点，陪伴大家啊、给大家一天的青年出行提供资讯和服务。 不仅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而且给大家带来我们不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我们的身边都做了哪些有意思的、有建树的事儿。主要呢还是给大家这个带来一些能量吧，带来一些阳光感。 没错， 每天早晨8点到10点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仍然能跟我们一起赴这个早上起床的约会。 是的， 但是今年好像这个起得比上一年可以稍晚一点。 稍晚一点，对，我估计这个在路上开车的应该也是准备这个上班了啊。在看我们的直播的应该也是准备起床了。 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吧？ 对，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的， 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花椒搜索“活力982”，来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记住，还可以从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我们的节目。 因为在982魔力工厂里不仅可以看到我们全天的各档的视频直播节目，而且呢还可以参与我们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给主持人投投票啊，比如说我们还定期的有一些新闻讯息的这个推送啊。总之呢，就是通过982魔力工厂可以更近距离的和我们982的每一个成员联系起来。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互动话题是18岁你做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互动一下，回想一下，在18岁的那一年，除了高考这件事儿以外，您还有什么样的精彩的不可思议的事儿和我们分享？ 其实昨天在我们这个青年说主持群里哈，大家还议论了一下这个18岁。珊珊就说为什么是18岁那年这个做过的最忘不了的事儿呢？为什么不能是这个其他呢？比如说这个16岁，比如说这28岁，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对吧？那我们就稍微放宽一些，就是告诉大家你们在这个青春期里做过的最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吧。我们今天也来一波回忆杀。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今天的资讯吧。 今天的资讯好吗？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板块。首先上来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哈，这两天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那从今天到明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将迎来今年首次大范围的雨雪，但是北京呢在这场大范围的降雪中又将处于干瞪眼的状态，大概只能欣赏周边省份的这个雪花飘飘了。不过呢，北京市气象台还是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希望，说1月6号北京将有机会下雪，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 好像据统计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下了。 我不仅是2个多月吧，今年的初雪来过吗？ 还没有来。 我也觉得收藏了很多这个吃炸鸡的地方啊，等着初雪来的时候去吃炸鸡喝啤酒呢。 是的，很多那个前段时间我们有些实习生是南方的，还说从来没有见过雪，在北京等了2个多月还是没有等到雪。 姗姗来迟哈，希望别让我们失望，真的能在6号让我们看见点雪花啊。但是据了解呢，新的一周里虽然这个弱冷空气频频光临北京，不过好在 明天周五和周日能见度都比较高，空气质量好，大家周末可以安排出行了。 嗯，还有一个事儿啊，是给我们这个马上放寒假的大学生们提个醒啊。 嗯， 2018年的春运首日的火车票今天起开售了。 嗯， 您可以在网上购买了。2月1号的火车票可以买到2月1号的啊。 嗯， 今天买的是2月1号的。那么春运也是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 嗯， 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都是30天。 嗯， 而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的预售期是28天。 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跟这个铁路售票有关的哈。 嗯， 比如说铁路售票可以采取支付宝支付了啊。 嗯， 可以采取这个互联网订票了，各种比较便捷的方式都已经让我们的这个网络购票或者说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春运吧变得更加顺畅。那今年呢，小伙伴们不妨也尝试一下这些新的方式方法，看看能不能给你的出行节省一些时间。 2月15号是除夕，提醒您。 是的。 啊， 嗯， 今天能买的是2月1号的票。 嗯，那2月15号，也就是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呢，将在1月17号开始这个销售。正月初6，也就是2月21号的火车票呢，将在1月23号起开售。 嗯， 这些时间点都是非常关键的。 对， 如果你真的得工作到，比如说，哎，除夕的前一天，除夕当天的话， 嗯， 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抢票的日子了。 对，除夕当天的票应该是在1月15号的时候可以在网上就买了。 嗯， 啊，今天是1月3号，大家把日子记好。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吧。 嗯， 就薛之谦唱的那首歌叫什么？认真的雪吧。 认真的雪。 哎， 嗯， 认真的雪。 这是一首不算新歌了吧？ 10年了。 对， 然后最近 那就是这个薛之谦还没有大火之前就有这首歌了。 对， 嗯。 然后呢，最近新浪网友有个微博网友说这个认真的雪， 嗯， 是薛之谦抄的他的， 嗯， 啊，侵权了啊， 嗯， 状告 薛之谦。这人反射弧也够长的呀。 嗯，对， 反射了10年才反应过来。 反射了10年，对。然后薛之谦依旧用他这个犀利的这个内容啊， 嗯， 在微博上怒怼了一下这个网友啊， 嗯， 说我已经交给律师去处理这个事儿了。 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微博上吧，好像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说娱乐明星啊，他的给自己维权或者说去宣布一些跟自己个人的私生活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了。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尤其是大半夜的哈，这个经常发布一些自己的关键的 对， 也不能说关键吧，涉及个人私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嗯， 那我也看到有很多就是跑娱乐口的新闻记者啊， 嗯， 叫苦不迭。 嗯， 说大家能不能别在我们都已经快要睡着的时候发这些关键消息啊，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把这个微博的这个气氛啊弄得别那么这个不能说乌烟瘴气吧啊，只能说是可以在这里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嗯， 但是别总是在这里产生一些纠纷。 对， 毕竟这是一个公共空间。 而且我有看到这个薛之谦的这个认真的雪这个网友说他抄的这个他的， 嗯， 而且讲的特别生动和有意思。 嗯， 说10年前他写了一首诗，就是关于认真的写的。最后我感觉薛之谦也是晚上这个确实生气了，怒怼了他一下。 不过从10年的这个跨度来讲，确实感觉这个人是来蹭热度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件事儿哈，说贾跃亭派妻子回国将负责国内的债务问题。那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贾跃亭回国的事情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嗯， 包括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专门为贾跃亭献歌漂洋过海来看你，给他专门做了一个技术贴哈，支招如何回国。 对， 那近期呢说贾跃亭的妻子甘薇是发微博， 嗯， 显示自己已经回国了。 嗯， 但是贾跃亭呢并没有共同回来。 对 啊，那么他的妻子也是发微博称说他将负责贾跃亭在国内的债务。 嗯， 还称个人及家庭的两套房产和资产都将被冻结，负债累累。这也是贾跃亭方面首次公开回应套现的资金去哪了的问题。 是。 嗯， 我们回顾一下2017年的7月4号的时候，贾跃亭说他要到美国去造电动车。 就是处理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些关键的事物吧。 哎， 嗯， 这造了5个多月还没造回来。 嗯， 啊，很多人都说这个确实是在闭门造车。 这双关不错。 嗯， 闭门造车哈。 我们也期待这个后面有很好玩的更好的消息出来吧。 嗯，总之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呀。 嗯，还有一个事儿给大家提醒一下啊。 嗯， 确实了，考雅思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 嗯， 雅思的费用上调了 啊，上调了。 哎， 嗯， 上调到了2020块钱。 2020块钱。 哇，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考雅思才1600左右呢。 哎呀，你看这就不一样，我就不是，我就没考过，是吧？ 这个雅思的这个报名费上涨哈，我觉得跟咱们的收入上涨也有关系。 没错 啊，也可能是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小伙伴想希望通过参加这个考试，哎，拿到这个去出国留学的敲门砖。 嗯， 所以这可能是也是提高门槛的一种方式吧。总之呢，这次的这个提高的这个报名费哈，是面对的是雅思，因为雅思是有三种考试，第一种是普通雅思考试，第二种是用于签证与移民的雅思考试，第三种是雅思生活技能类考试。那这次这个涨价的呢是普通雅思考试，就是对于语言的这个考核的这一块 而且要提个醒啊，是4月1号之前的这个考试报名费是不变的啊，4月1号以后的就涨价了，涨到了2020块钱。而且还要提醒你的是，就是考生可在成绩公布的一个月内最多免费申请5份额外的成绩单来寄送，超过1月份或者第6份申请开始就要需要支付手续费了，就是说这成绩单不能无限制的啊在网上去打。这个也要给大家提个醒。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顺着雅思这件事儿吧，来连线一位在海外的这个大学生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刘梦阳，他是在密歇根大学体育管理学专业，读研究生2年级。那现在呢是在密歇根的安娜堡这个城市。密歇根大学呢是在全美综合排名第29，公立大学排名第1，应该说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名校了。 厉害 啊！那应该说梦阳呢，他是学这个体育管理专业的，现在研2了，也该这个实习了啊。他现在在美国为腾讯体育做 NBA 的兼职驻美记者。那驻底特律 的这个对这个 活塞队， 球队厉害，底特律活塞队。 那他也专访过吉诺比利啊、尼克杨啊、字母哥等球星。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孟阳。Hello， 孟阳能听到吗？ 啊，可以 ，Hello， 爽姐， 你的声音非常清楚哈， 非常清楚 啊，因为刚刚过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情况， Hello， 这是主持人张悦， 我 Hello， 我扭过来，让大家来看一眼， 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孟阳的这个情况啊， 对对， 啊，我们先来问一下孟阳那边现在几点吧， 对， 啊，我们这边是7:15晚上的， 气温呢？ 那应该是在1月2号的7:15。 对对， 所以说 气温是-20度左右吧， 所以说也就是新年过去的第二天， 对对对， 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新年吧， 对， 美国的新年主要是要看先分中国学生还是说美国学生嘛，要是美国学生的话，一般像东岸的学校，大部分的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回到学校来，那他们就是在那些 club 呀那种酒吧呀可能去疯玩一下那种，然后我们昨天就是新年那个晚上也是经过过那个地方，感觉里面氛围非常好。那么对于一些可能西岸的学校可能开学比较晚，可能大部分的美国学生还是会选择在家度过。那么中国学生主要就是大家在这边抱团取暖嘛，因为家人毕竟都不在，那就是像我们一般都是5、6个7、8个小伙伴啊，然后在家里可能吃个火锅啊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对，在家了。毕竟我们这边密歇根州是非常寒冷的，室外也不是特别对，没有太多的活动。 那我听了昨天张悦和珊珊的节目哈，说这个芝加哥已经是-20多度了。 -20多度了啊。所以说现在你在的这个地儿，基本上如果跨年的话，就是搁家跨了， 就宅着。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那比如说美国的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视频网站啊，或者这个电视上会不会播出一些像类似于咱们今年的这个跨年晚会啊，四档卫视都在这个 PK 的跨年晚会啊。 对，我们是在昨天快倒数的时候还去看了那个直播，就是每年在那个纽约时代广场那块会有一个倒数计时的一个电视的直播，然后它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聚在那个时代广场上，然后会有一些明星啊在那儿表演，然后同时还会有电视台的主持人去那儿去进行一些采访，然后这个都会收录到电视直播中，然后它最后也是在电视一起倒数，然后我们昨天也是作为观众关注过这个事情，看着直播。 刚刚也提到了孟阳现在在做这个兼职的体育记者哈，刚才说到这个在 NBA 驻底特律活塞队，这张悦特别羡慕啊，能听出来。先问问这个孟阳，你的工作的状况现在怎么样啊？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现在可以说已经是比较得心应手了。 嗯， 因为首先 NBA 那边它是非常职业化的，它给你就是说很大的权限，像我们每场比赛之后去更衣室里边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很正规的一些专访，只要你跟球员或者他的工作人员沟通过，所以说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嗯， 那么我一开始肯定，毕竟作为一个学生嘛，兼职做这个事情，一开始肯定是有一些难度的。那么我主要调整自己自信的方式，就是说把自己穿着的非常的职业，就是西装笔挺领带，然后基本上我保证每场比赛不会穿同样的衣服。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带来一种自信的一种方式，因为当其他的记者包括球队甚至球员看到你如果穿得非常职业，他也会对你就是说更加的尊重你的，对你跟他的交谈，所以一切就变得比较容易了。 嗯，我也知道这个赛季孟杨在好好健身哈，最近这个掉了很多的体重， 对对对， 也是不断的在就优化自己的形象吧，让自己变得更加职业， 对对对 啊！也我们祝福孟杨吧啊，代表我们中国的小伙伴祝福孟杨，希望你这个实习顺利，然后后面的找工作也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好吗？ 嗯、也希望我们陆续这个会持续和孟杨来连线啊， 谢谢 来让孟杨来介绍一下美国的一些事儿、 嗯， 包括 NBA 的最新的一些战报和消息，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谢谢孟杨，谢谢孟杨，拜拜， 谢谢， 好，再见， 再见。 孟杨这个赛季真的瘦了很多，我每天看他在朋友圈上在 po 他健身的照片， 嗯， 然后这个肌肉练得不错， 哎，但是我觉得真的特别幸福啊，就是上着这个学，然后采访着 NBA 的明星们、 嗯、 啊，平时看球赛至少不用买票了，这点让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我去美国的时候，那个订那个 NBA 的那个球赛的门票真是费死劲了， 是吧？ 对， 而且并不便宜呢。 并不便宜，一方面并不便宜，二就是你像所谓的外地人吧、 嗯、 他们那个比如说不是这个城市的，如果想要订票的话也挺费事儿的， 嗯， 你要提供自己的 ID 啊，提供自己的一些这个内容啊，才能在网上来买到这个票。 但是总归来说呢，这是一个工作哈、 嗯、 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像真正的在球场作为一个观众去看球那么的享受，那么的 enjoy， 所以也希望孟杨能够拿出职业的精神来，我们也祝福孟杨。 我们还是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的 ，AM 九二七 ，FM 98.2。如果您在路上的话，8:22的时候应该马上要赶到单位上班了啊。 嗯。 啊，我们8点到9点这一个时段，基本上就是资讯，给大家提供一天的这个服务。 嗯。 当然，你也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嗯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吧，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18岁括号前后哈，你做过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嗯， 对吧？让你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激动人心的事儿。 我 先问问张悦吧。 对，我正想说，我十八岁那年，办了两件大事儿吧。 两件大事儿呢？ 我认为就是当时在十八岁的时候是两件大事儿啊。 嗯。 第一件大事就是自己这个背着书包出来这个考学，对吧？ 嗯。 考这个艺术考试、 哦、 啊，当时 参加艺考， 对，参加艺考背着书包、 嗯、 啊，这是人生中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这个高中毕业啊，要升大学的这个暑假， 嗯， 对吧？ 嗯， 这个暑假我自己背着个书包，对吧？嗯、去了一趟新疆，啊，把整个新疆的北疆那个塞外的这种大雪， 嗯， 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这种所有的地方， 嗯、 全都背着书包走了一遍， 嗯 啊。现在看不这个不算那个什么，但十八岁那年觉得很有意义。 哇，十八岁能去新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 坐着火车， 虽然我当时也在新疆。 哦，是吗？ 对呀、啊，我是新疆人嘛。 啊、哦，太棒了！ 嗯，在新疆等你。十八岁呀、啊，昨天珊珊也说、 嗯， 感觉这是好遥远的一个，就是感觉这是过去了很久很久、 嗯、 啊。像从 王爽可以说说，是 我可以说说啊，十八岁做了什么呢？十八岁那时候其实课业压力很大、 嗯、 真的是课业压力很大，就是为了高考。那个时候我们班的几个小伙伴儿想拍一部电影。 哎呦，不是你们这、哦、 我们班有几个保送生， 啊、 总是在班里，就是这个、 啊、 放这些烟雾弹、 啊， 就是因为他们保送了，所以他们呢、 啊、 就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啊， 然后呢，就撺掇我们几个啊、 嗯， 可能这个比较偏文科的， 嗯、 虽然我是理科生哈、 嗯， 比较偏文的这些同学们说，你们要不那个，来这个写个剧本吧、 嗯， 我们拍个小电影吧。 嗯， 结果后来还没成型呢，被我们班主任给摁死在摇篮里了。 写的什么样的故事？ 写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 啊， 可能是关于她的这个心灵成长方面的。 哎，嗯，我们这个文艺界多了一个主持人，对吧？ 嗯、 电影界少了一个。好的，这个电影导演、嗯、 不过说起十八岁的那年哈，我要提起最近的一件事儿哈、 嗯、 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的一个消息，说这个淘宝啊，这个公布了他们的新任的总裁、 嗯、 啊，是80后，这个总裁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在十八岁那一年， 这样咱下了节目以后吧我们约他一下，我觉得这事儿靠谱、嗯、 他在十八岁那年离开我们班去复旦大学读预科了啊、 嗯、 当时我们在班里给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但是那个欢送会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当时他在我们班的成绩也就是十来名吧，都不算拔尖儿啊、 嗯、 我们就觉得这个同学计算机非常的突出哈，我们就他就是因为计算机奥赛然后被保送了，我们就说祝他前程似锦、 嗯、 没想到啊，这才多少年过去啊、 嗯、我觉得这个只要是祝福过他的送过他的基本上都可以发财了 这就是别人的十八岁 太厉害了， 嗯 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资讯吧， 嗯、 接着来说说这个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儿，在校园里，共享经济时代就非常的热议，现在高校的校园内又出现了共享图书， 嗯 啊，只要你扫码，这个借书免费可以用两天啊、 嗯、 啊，有一组名为新时代共享图书的书柜已经入驻了中国人民大学品源宿舍楼， 嗯， 书柜有一人多高，一共有30多个竖条格子，每个格子内都放着一本书，那么既有轻松休闲的文学作品，当然还有这个职场攻略、 嗯、 还有国学经典等等等等， 嗯，我要为这件事情点赞， 嗯 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还是高中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书非借不能读也， 哎 啊，通常这自己花钱买的书就摆书架上了，有这时间限制的反而能敦促你去阅读， 当然我们小学初中其实也有这种共享 啊，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教室的这个 角落里 、 嗯、 啊，有个这个什么阅览室啊，这个阅览柜 图书角、 啊、对、 嗯，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那里的书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哈。但是如果我觉得共享图书这个概念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我相信能够让我们帮助大家去养成这个全民阅读的习惯。 而且，其实书这个东西分享起来更有意思，对吧？ 嗯，是的， 我记得这个我们的其中一个主持人叫水水，之前还好像在做过地铁上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在地铁里分享这个书啊， 放书是吗？ 放书啊， 这不是在澳大利亚很火的一件事儿吗？人家都是名人在放啊。 对，很多人关心这个共享图书借书是怎么来这个出钱的啊？ 嗯、 借书48小时是免费的， 嗯， 抄书后每12个小时计费只要5毛钱， 嗯、 每12个小时5毛钱，其实算算也挺贵的。 嗯， 你说这本书怎么也得，就是如果说是比如工作比较繁忙的，这书应该得花个一星期读完吧。 嗯， 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也是敦促你尽快阅读，不要有拖延症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嗯、对，想着还得掏钱呢，是这意思吗？ 好，为了这个配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送给大家一首歌叫《手写的从前》，大家也可以一起跟我们走进回忆杀，想一想自己十八岁的时候都做过哪些激动人心的事儿。 嗯， 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啊，半点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好。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 夜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故乡们，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爽。刚刚还跟张悦说呢，我特别喜欢这个新片花，就是京腔京调的感觉，特别有精神头。 哎，听完以后呢，大家感觉在北京这个开着车也有意义了。 开着车有劲头，有奔头了哈。 是啊，我们还是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收音机上开车的啊，随时都能听啊。而且平时的时候还有一些音乐节目也可以听。当然了，最好在准时八点之前的时候就把这收音机打开啊，听听我们的青年说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花椒啊来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尤其要注意的是，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982是这个阿拉伯数字的982，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看到王爽和我现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 而且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呢，还有很多的新闻的推送，也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青年人的那些事儿。希望大家都能够赶紧关注起来。 是，今天那个昨天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说982魔力工厂里还会定期的给大家发送一些礼物啊，奖品，一些福利，所以一定要持续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是的，那今天早上呢，除了带给大家最新鲜的关于年轻人的一些资讯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18岁的时候你做过的那些印象深刻激动人心的事儿。也希望小伙伴们能把你们的青春期里那些忘不了的事儿告诉我们。 是啊，包括在校的学生，应该比如说上大二大三的，其实就是去年前年发生的事儿，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觉得18岁确实是一个节点啊，包括咱们最近在朋友圈流行的晒18岁的照片，我相信每个人在18岁的时候看到，每个人在看到18岁照片的时候，其实感触都是不一样的。 觉得自己真的变美了好多，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土呢？ 王爽，你有没有晒18岁的照片在朋友圈？ 我只找到一张8岁的。 我前段时间有同学发来了我18岁的照片，太青涩了。这样节目最后的时候给大家看一眼。 哇塞，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的大礼包哈。这个张悦18岁的时候的青涩的面庞。好，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鲜的资讯吧。接下来这条呢，也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说的是教育方面。那北大清华的外语保送生开始报名了，说这个进入2018年之后呢，各大高校的招生已经启动。据了解，北大清华两所学校的外语类保送生已经开始网上报名，总计招生不超过123人。那想报名清华大学外语类保送生的考生呢，可以在1月1号到5号进行网上报名。 没几天了， 只有5天呢， 而且今天已经是3号了，所以说就是今天明天后天。 是的，抓紧时间。那一 1月20号到21号呢，就将进行笔试、综合的面试和口语测试。与去年不同的是呢，今年清华外语保送生入学后都可以获得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专业方向二学位的推荐资格。 嗯，所以说想报考北京大学外语类保送生更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网上的报名是将在今天截止。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真的 是 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其实挺重要。当初反正我上这个高三的时候特别关注这北大清华的特招生。 嗯 啊，尤其是这个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政策。 你有什么运动特长？ 对，我特爱踢足球，那个时候我就梦想通过踢足球敲开北大的这个大门。 嗯， 啊， 结果这个大门 最后还是没有在北大和王爽相见。 应该是北大清华的体育生哈，都需要有这个国家这个级别的这个实力了啊。我们看到能参加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呀，或者甚至是全运会啊，这样的一些级别的比赛，我觉得才能够说我能够用体育的特长去敲开这两所名校的大门。 对，然后18岁的时候在新疆也没有和王爽相见，最后呢终于在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和王爽相见了。 嗯， 对吧， 没事，来得晚不一定，来得迟不一定。 哇，哇好幸福， 来得不巧， 内心好幸福，内心好幸福。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吧。说30年后啊， 嗯， 可能就没有巧克力这个食物了。 嗯，为什么？ 真的， 我不答应。 真的是，昨天网上流传出一种言论，说称再过30年我们就吃不上巧克力了。 嗯， 啊，据了解，专家预计称，全球变暖在未来30年里会给可可产量带来严重的打击，从而导致巧克力供不应求。 哦，原来如此，是因为环境的污染哈。大家都知道，可可是一种热带的植物，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充足的水分。那全球变暖呢，将导致气温升高，会让土壤和植物流失更多的水分，而降雨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对，而且到2050年的时候，这个可可生产的区域啊，继续的缩小，继续的缩小，甚至无法种植商业的这种可可作物了。 嗯， 如果环境问题没有改善，说不定30年以后我们就吃不上巧克力了。 所以巧克力真的会变成一种奢侈品。 哎，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现在多囤点巧克力。 不 对不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多多爱护环境。 对，哎，我现在突然这个脑补了一个画面，比如说男朋友送女朋友礼物的时候，告诉他这个能保值，巧克力这是。 你以为是比特币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应该说今天我们会给大家盘点一下2017年的一些体育赛事哈。 对， 也是再展望一下2018年值得关注的一些体育类的赛事。 嗯， 那首先呢，回顾的呢就是2017年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了。 对对对，今年还会举行俄罗斯的世界杯。 嗯， 所以大家非常期待，因为毕竟4年会来一次世界杯嘛，是吧？在预选赛中呢，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这些传统的强队都被淘汰了。 嗯， 所以说今年在俄罗斯的世界杯上是看不到意大利了。 总之，意大利被淘汰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很多人，这个不仅是大跌眼镜哈，就是伤心不已，心碎不已，是吧？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还是关于俄罗斯的一个事儿吧。 嗯， 俄罗斯被禁止参加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 这也是一件我觉得让很多人都在持续关注的事情，也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吧。这个虽然2018年俄罗斯将举行世界杯，但是在奥运赛场上却走得不太顺利，因为这个禁药门的风波，也就是跟兴奋剂有关的一些事情吧。俄罗斯代表团在缺席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呢，又被禁止参加2018年的冬奥会，也就是平昌冬奥会。 所以说，哎呀，这个有失必有得嘛。而且确实我觉得体育各个方面的一些缺失、一些遗憾，才是体育最大的魅力。因为你， 但是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运动员来说，尤其是那些 辛苦训练的， 是的，可能就是他的这个黄金参赛期 就是刚刚好在这个18年，对吧？ 毕竟4年才会一届嘛。对， 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嗯， 也通过这样非常严厉的手段吧，国教委会也在持续的提示这些运动员、这些参赛国们，兴奋剂万万不能碰。 对， 因为一旦碰，可能你在国际社会上就会失信于人啊。我们说这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吧？ 其实我们还是在接着持续关注这事儿吧，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反转的可能性。 挺难的， 有这个可能啊，比如说这个啊，这兴奋剂是什么情况啊？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可能这俄罗斯还是在申诉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下新闻啊。 据说这个俄罗斯的运动员，如果你是这个符合要求的，你是可以以独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的啊，但是不能出现俄罗斯这三个字。 挺不容易的这事儿， 挺不容易的。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一个人机大战吧，这个2.0版本的人机大战，柯洁还是完败我们的阿尔法狗。 关于这个人机大战，其实这些年在持续的升温哈，在这个去年的人机大战2.0啊，阿尔法狗2.0，就是战胜了柯洁之后呢，其实不多久，这个阿尔法狗又升级了啊，我记得是叫阿尔法狗 Pro 还是叫阿尔法狗 Plus， 总之就是一个升级的版本。然后柯洁也是对这个升级的版本进行了一段话的这个评论，他说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面前，人类的这个能力哈、智慧简直是一无是处啊， 是的， 就比较悲观的一个论调。 对，前天的时候我们还聊了一聊这个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啊，在邀请的这个我们的嘉宾，还聊到这个问题，说以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可能确实会代替人类吧。 代替人类是一定的。 咱俩呢，就对吧？到时候就在这个直播间后面操纵这个阿尔法狗，对吧？然后阿尔法狗就在这儿直播，对吧？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咱俩呢，各自在各自家里的被窝里来操控这个事儿， 请设计成不用操作的自动款。 有意思啊。 好，我们说了一些体育的消息哈，那这个体育文艺不分家，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艺术类的事儿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他是北京蓬蒿剧场的行政总监。大家知道蓬蒿剧场呢一直是始终致力于支持这些独立的创作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戏剧爱好者们。那么在2018年，蓬蒿剧场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向呢？ 没错， 2018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戏在等待着我们去感受这个戏剧的魅力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北京蓬蒿剧场行政总监李国杰老师。哎，李老师，你的这个屏幕，哎，对，好， 哇， 李老师能听到吧？ 李老师现在是在这个是办公场所吗？还是在家里？后面的这个书 现在是在蓬蒿剧场的图书馆。 哦，给大家这个，如果是没有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个李老师后面全部都是书架，书架上全部都是书。 这是蓬蒿剧场的一个大家进行头脑风暴的地方，非常的文艺啊，有这个从地上通到屋顶的这个书架。李老师也是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2018年蓬蒿剧场有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哎， 好的。那个是这样的，我们蓬蒿剧场呢，2018年的主要的活动有两个，一个是呢，就是3月和4月份的一个叫戏剧节的优秀剧目回顾展演，大概是一个多月，然后就是从6月份开始到10月份，3到4个月期间举行第9届南锣鼓巷戏剧节，这是我们玩的一个重头戏，对， 大家也知道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哈，蓬蒿剧场是一个主战场，能叫主战场吗？就是会承担着很多的演出，还有一些这个剧本朗读的这个任务哈。听上去全年这个活动很丰富呢。 对，很丰富。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第8届结束，到这个月的31号是最后一场演出。 李老师再跟我们说说，因为我们这个青年说早间节目啊，特别多的听众和观众特别想了解这个蓬蒿剧场2018年，比如说有没有最有特点或者最有特色的一些剧目，值得我们年轻人过去啊，这个非常这个积极的过去啊，这个看一看的。 可以， 可能是这样的，这是有几个剧目我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您单给我们说说啊。 春节前就有一个，就是2月5号，我们有一个封箱戏。 25号，封箱戏。 二月五号，茼蒿剧场的封箱戏，是全男班的《牡丹亭》《游园惊梦》。 嗯。 啊，全男班的《牡丹亭》。 对，但这个票呢，一开票就应该说是票卖得非常好。 嗯。 现在可能如果有需要的观众，可以打一个电话6400-6472，然后呢，还有。大概还有，我估计有不超过10张票了。 嗯， 完了，这电话一报出去， 完了，这电话一报出去，今天就没了。 对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这个话剧还值得推荐的？ 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明年呢，这个就是说今年呢，2018年的这个剧节呢，我们的主题是向经典致敬，向大师致敬。 嗯。 尤其是明年是，比如说瑞典的那个伯格曼。 嗯， 伯格曼是诞辰100周年，我们准备在戏剧节里重点向他进行做这么一个单元，跟瑞典大使馆，跟广西师大的理想国，准备计划来合作这个项目。当然还有鼓楼戏剧场，这里边呢，我们计划的是把2017年比较好看的一个戏准备重新再放上去，就是伯格曼的，根据伯格曼的作品改编的，婚姻情境。 嗯，婚姻情境，这是一个讨论亲密关系的，我知道。嗯。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跟伯格曼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放映他的电影，举行研讨会，以及他的剧本的朗读，这个活动我个人来说是比较期待的。 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一下茼蒿剧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吧，有这个任何的活动啊，大家能够参与的都可以这个提前知道。 李老师，那个我们看到网上也有网友正在说，哎，想问问李老师如何这个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茼蒿剧场的一些创作和戏剧当中来，比如说做一个朗读者呀，比如说参与这个我们的像这个我们的茼蒿这个这是书屋是吧？ 工作坊， 工作坊啊，如何参与到这个工作坊当中去呢？ 是这样的，这个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年轻创作者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茼蒿剧场来进行创作。那么也有其实有很多的非专业的人士在我们这儿进行一个参与，这个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就专门有一个非常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剧团叫树新风剧团，绝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我们王爽也应该也知道这个的，对吧？ 我是树新风的前成员，外挂。 王爽也是我们树新风剧团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北京市文联支持的新剧场创作计划，每个月都会有免费的剧本朗读，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到茼蒿剧场来找我们，找我也可以，然后呢，我们一起参与这些活动，都是欢迎大家来参与。 好，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起这么大早，谢谢李老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茼蒿剧场2018年全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而且我们全年还会持续跟您连线的。 好的，谢谢。 好的，再见，李老师。 好，再见， 对。 我们接着再来说两条消息吧。其中有一条消息就是非常遗憾的了，博尔特退役，跑得最快的男人淡出了赛道。在过去的一年中，被称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宣布了退役。而且是在伦敦的世锦赛上，博尔特的谢幕演出非常的不完美，在男子100米上，这个百米飞人只拿到了铜牌，4x100米的接力决赛甚至意外拉伤，导致牙买加队没有成绩。不过这些都无碍他的田径这个领域的伟大啊，奥运会的8枚金牌。现在这个脑海里就想着博尔特啊，那个特别帅的， 是 百米的那个感觉。 我脑海里的镜头是博尔特在冲线之前的大概半秒钟，然后还回头藐视自己的对手。 对，哇，那个太帅了，真是太帅了。 就是神之蔑视。 是，我另外一个脑海里想的就是刘翔。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英雄迟暮吧。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运动员，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运动生涯即将告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挺。我觉得是很残忍的一个阶段，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那个力不从心。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科比，对吧？其实科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吧？他曾经在球场上场均 多少分，对吧？很多。然后后来可能就是投也投不进，那种感觉，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和对于他的粉丝来说，都是很残忍的画面。所以我鼓励大家这个激流勇退。 听说科比去拍电影了。博尔特不知道博尔特这个退役以后会做点什么。 博尔特，我觉得他可以发展一下其他的项目。 网上说可以送快递，给快递代言。如果这个给快递代言，我觉得这个可以。 那必须来中国呀。 太厉害了啊。还是来说说另外的一个消息吧。啊，勇士三年两夺 NBA 的总冠军。去年 NBA 赛场上的一个大亮点就是勇士在三年内第二次夺冠啊。勇士和骑士2017年在总决赛上展开了这个火星撞地球般的激烈对决啊。这个场景也非常的令人深刻。那杜兰特也在自己篮球生涯的第十个赛季终于收获了首冠，并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取了总决赛的 MVP。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年轻的时候那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哈。说起这个青春期，其实大家都有过自己的这个在体育方面的偶像吧，多少都，尤其是男孩 对 吧，足球的、篮球的， 对， 其实都伴随着我们的整个的青春的记忆。 女孩也有啊， 有， 比如说什么周杰伦呐、 都是娱乐圈的是吗？ 还有很多的这种印象很深刻的明星，对吧？包括贴在这个桌子上的贴画啊。 是的， 还有 那个时候我们的小鲜肉。 对，小 现在的老腊肉， 老腊肉。对， 好，我们说完了 NBA 呢，再来关注一下去年 CBA 的新动作，也就是中职篮。那么2017年2月份，姚明全票当选新一届的中国篮协主席。那么此后呢，也是中国篮球改革开始加速了。比如说去年呢，中国男篮的组建模式变为双国家集训队制，各自承担国际大赛任务。那中职篮联赛5年改革计划呢，也被推出，对过去存在争议的赛制等问题进行了调整。我也听说，就是在这个姚明升任为这个篮协主席之后，他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移交了自己曾经在上海篮协的这个股份哈。他自己也是牺牲蛮大的， 我觉得 确实是有志于对中国篮球做出大力的改革。 时间不多了，我们再说两条吧。电子游戏10年前是这个不许打， 是的， 10年后好好打。 那个时候是影响学习， 对， 现在是都快进奥运会了吧。 是真是啊！昨天我们那个跟那个访谈嘉宾还聊呢，说电子竞技已经是传媒大学一个专业了啊。我们聊的确实是电子竞技方面的一个消息。就是去年的时候，电子竞技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接纳，最火的电竞赛事《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在鸟巢是举行的。在举行的时候呢，大家很关注我们中国队怎么样呢？抱憾出局，是由两支韩国队在总决赛上进行打，最后的时候是其中一名韩国队在最后的时候获得了胜利，英雄联盟的总决赛冠军吧。 但是我对于中国队在电子竞技这个领域中的表现非常的有信心。 我也是， 我们有人口啊， 我也是。对， 我们不愁没人才。 是的，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城市的网吧都是我们的赛场，是吧？都是我们的 训练场。 对，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在鸟巢我们的主场夺得我们英雄联盟的冠军。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听完以后会超嗨的。 超嗨的。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网球方面哈。这个如果看去年网球大满贯男单冠军的归属，我们会恍惚觉得好像回到了10年前费德勒和纳达尔争霸的时代，两人平分四大满贯。那么同时他们还占据了年终的前2位，一切仿佛从未改变。那就在2016年呢，人们还在怀疑饱受伤病困扰的费德勒和纳达尔是否还能跟上网坛新人的步伐，但是到了2017年呢，他们两位就携手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费德勒也是第8次获得温网的冠军，纳达尔也成为了法网的10冠王，随后还在年底的美网登顶。世界网球男单似乎又回到了经典的时代。 回顾了这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 2017，我们再展望一下2018吧。2018有很多的这个，咱们简单说说。2018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比赛等着大家吧。 是的， 首先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 这个会在我们今年过春节的时候陪伴大家。今年过春节的时候不愁没有体育赛事了。 而且还有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18年的俄罗斯足球世界杯。18年的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乒乓球世界杯的锦标赛。还有我们的网球的汤姆斯杯、尤伯杯，都会在这个2018年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吧。还有2018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及2018年的短池泳池世锦赛。 能感觉到今年的这个体育赛事哈，应该是全年无休，每个月都有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重点的赛事吧。 没错， 尤其是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平昌冬奥会，我觉得不仅大家会关注咱们中国队的成绩啊，去关注各个项目的运动员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再过四年，这冬奥会就要来到咱们北京了啊。今年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再次去学习，去考察，去这个看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这个一个机会吧。 对，哎呀，这个节目快到尾声的时候，我想给大家看看我的照片啊，18岁的照片，这样正好王爽可以准备一首歌来搭配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我的这张照片啊。这样，我先， 小伙伴们，大礼包来了。 对，先看一个丑的。这确实是18岁。 什么意思？还有美的吗？ 对，给大家看一眼。哎，可以转一下镜头，确实是18岁。 请问哪个是你？ 左边这个，左边这个是我们进行升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穿的校服。左边那个高个是我。右边那个比我矮一点的是我的同学啊，就我们俩当时这个报名当那个护旗手，还不是升旗手。因为我们两个每次升旗都升不准。国歌这个都想完了，我们那个升旗还就是对升到2/3，然后蹭蹭蹭蹭把那个 看着你们俩就有点愣。 对，后来我们俩就变成护旗手了啊。然后就借这个理由吧，反正经常在高三逃课啊，说我们要练护旗。然后班主任就说护旗怎么个练法，升旗还可以练一下。护旗我说就站在那个国旗杆这个下面，这个保护我们的国旗啊。这是 就练站军姿呗。 对，这是18岁的一张照片。然后好，隔了这个大概3个月以后，我的18岁又迎来了上大学。那么这是我上大学时期的照片。 哇， 瞬间就变了是吧。 我看一看哪个是你啊，是穿黄衣服这个吧。 穿黄衣服的这个是我。 哇，这个时候感觉只是短短的3个月，但是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大人了。 其实我觉得大学还是挺锻炼人的哈，尤其是像这个有一些专业哈，像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是吧，都非常的这个锻炼人啊，包括我们北京电台也特别锻炼人。现在你看看，18岁的我和现在的我就是不一样。你看这发型是吧，越来越酷了。 18岁虽然年轻，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烦恼。现在虽然我们年纪增长了，但是可能，就随着我们变得成熟了吧啊，我觉得这个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那么难了。就是发生的一些小事可能在我们心里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波澜。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带给我们的收获。 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现在18岁肯定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吧。他们会在想，哎，2年前啊，我和我的初恋女友走在哪条街上的样子啊。希望大家珍惜美好的时光吧。有可能不要缅怀18岁，永远都过18岁才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 每年都是18岁， 每年都是18一枝花。 好，送给大家一首 Shy， 送给那个年代羞涩的我们，结束这个时段。 I be feeling crazy, shock my heart, boom, boom. Any other boy would stare, but me, I look away, cause you're making me scared. Trying not to breathe, 1, 2, 3. Trying not to freak when you look at me. Gotta make a move, but I freeze. You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do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You make me run, hide, hide, hide. Feel like I get lost in time. gun like you could kill a boy real slow. A million words stuck up in my head waiting to be said, but my tongue is stumbling, trying not to breathe. 1, 2, 3, trying not to freak when you look at me. Try to make a move, but I freeze. You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do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You make me run and hide, hide, hide.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伴随这个非常悠扬的电乐哈，又来到了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的这个时段了。那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那在19大的报告中呢，习近平总书记他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备受鼓舞。那为了展示北京青年的面貌，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档特别节目。在每一档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2到3名北京青年榜样的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故事，来聊一聊他们在这个时代里身为一个年轻人，他们的担当，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责任感。那今天呢，很高兴有两位非常帅气的嘉宾哈，坐在我的身边。那他们俩的职业呢，也有很相近的地方哈，他们都是跟小朋友打交道的。那现在我来分别介绍一下他们两位。首先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童飞，他是北京市建祥学校康复督导教师，海淀区的十佳青年师德标兵，海淀区百姓宣讲团成员，负责校内低年级学生康复督导工作及宣传工作。他多次承担市级示范课及师德宣讲的任务。欢迎童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飞。 刚刚看见腾飞的时候啊，觉得他特别像这个特种部队的，特别像军人啊，因为这个感觉特别魁梧啊，肌肉特别的饱满哈。没想到是一名帮助特殊儿童的老师啊。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腾飞的故事啊。坐在腾飞的旁边的呢是宋征，他是北京市朝阳区福一院幼儿园的 男老师，北京青年榜样宣讲团的成员，朝阳区宣讲团的成员。那他曾被评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系统师德先进个人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奖项哈，获得过非常非常多的荣誉称号。那他呢也是为区级大型活动创作了花儿绽放、阳光教师、价值至上等数十首幼儿及教师歌曲，他自编自导自演拍摄了良好师德、点滴做起等公益广告，他还曾拍摄正能量的微电影《幼师男生》。他主要研究专长呢为艺术教育，在音乐创作方面有突出的能力。欢迎宋征。 嗨，大家好。 你可以靠近话筒一点。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征。 我知道宋征曾经的职业和体育有关，对吗？ 对啊，以前做过音效师啊，在全运会的这个赛场上，然后做音效师。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来听一听，宋征和腾飞的故事。那我们首先呢，请宋征吧，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在宋征讲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首，应该是宋征他自编自导的一个 MV，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哈。 还记得你曾说过你喜欢天空，手牵手你抱着我，我曾为你加油。时光老 温暖的一首歌哈，我们在这个歌声中来听听这首歌的作者宋征他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宋征，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福一苑幼儿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以阳刚之爱陪伴幼儿快乐成长。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很多朋友都管我叫男阿姨。大家可能问，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要当男阿姨呀？首先我想说，当男阿姨我非常有优势，我没有1.8米的大个儿，我也没有连毛胡子，所以很多小朋友看到我不会怕我，反而非常喜欢我。而且来到幼儿园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学前教育知识，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不是保姆，是一份专业度很高的工作，是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要帮助他们迈好人生的第一步。而且男阿姨有男阿姨的优势。那是一年夏天，我带孩子们在操场上玩滋水枪，孩子们非常有序地排好队，把水枪灌满水，有的往天上滋，看下雨了，有的往墙上滋，我的水枪能画画。这时候一个淘气的小男孩拿着长长的水枪飞速向我跑来，宋老师看我水枪的威力。我刚要说不要，话还没说出口，上衣就被滋透了。我顺势做了一个中枪倒地的姿势，

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强忍着泪水对他说，傻孩子，滕老师只是出差几天，不会离开你的，你好好训练，等老师回来还要带着你一起去爬山呢。回想起来，我和亮亮已经相处了5个年头，这5年中我们所经历的艰辛困苦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记得亮亮最开始练习站立和行走的时候没有合适的辅具，那我就成为了他的拐杖，扶着他蹒跚学步，看着他努力前行，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人们会说是我帮助亮亮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但我觉得是亮亮帮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的学校上演着，面对程度严重的学生，老师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送教上门，面对行为问题的学生，老师们积极探寻帮助学生稳定情绪。正是这些无怨无悔默默坚守在一线的特教老师，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特教人的那份坚守。回望这些年的经历，我想跟那些对我工作不解的人和曾经的自己说一句，我从没后悔来到这里，恰恰我庆幸能来到这儿，因为在建祥，在特教行业，让我更加懂得如何尊重爱护每一个生命。是啊，我们可以为衣食无忧而喜，也可以为钱财万贯而乐，但我更在意的是一个人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体现它的价值。在建祥，我不仅实现了个人的理想，还找到了属于我们特教人应有的担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青年应该努力成为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所以每当困难艰辛就快要把我击倒的时候，每当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承受的时候，我都会咬着牙对自己说，别放弃，坚持，坚持。有困难一定会有困难，但有理想为你引路，有阻碍也一定会有阻碍，但我们有冲破它的坚定。谢谢。 谢谢腾飞给我们带来这么感动又有力量的故事哈。我看这个腾飞的身形儿，这个很壮的感觉，我能够体会到，就是在你的这个特教学校里，这些孩子们对你的那种依赖感啊，他们肯定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的有安全感。那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为您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今天来到北京青年榜样的两位北京青年榜样呢，是学校里的男老师，可以这么说吧，一位呢是这个幼儿园里的男阿姨这个宋征，另一位呢是特殊教育行业里的腾飞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花儿与园丁。那为什么我们把老师都叫做园丁呢？因为跟他们打交道的都是祖国的花朵们哈。上来其实我想首先想问问两位哈，因为刚刚宋征在宣讲的时候也说了说很多人不太理解你的工作哈，会想一个男孩子为什么会来当幼儿园的老师现在回想一下因为你之前的专业和之前从事的工作其实和幼儿园距离还是挺远的是什么原因和契机促使你成为一名幼儿园男老师呢？ 首先呢，其实我非常喜欢孩子。 嗯， 然后这个最早来到幼儿园的时候，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因为最早来到幼儿园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每天和孩子玩一玩，闹一闹，我觉得就很好啊。我觉得跟孩子天天在一起很开心啊。但是来到幼儿园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幼儿园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可能刚来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还要去帮孩子去打饭，然后扫地，然后这个洗卫生间，然后帮孩子盛饭，然后看午睡，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跟我以前想的不太一样。然后来到幼儿园之前呢，就是别人的看法也是不一样，就是人觉得你就是一个看孩子的。 嗯， 然后包括现在也是很多也不太理解，就是幼儿园老师你是幼儿园老师，你很会看孩子，所以在

今天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主题呢是花儿与园丁，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呢是每天跟小朋友们都在一起的男老师哈，我再分别介绍一下。首先宋征，他是北京市朝阳区福一院幼儿园的老师，他是北京青年榜样宣讲团的成员。那宋征呢，他主要的研究专长是艺术教育，在音乐创作方面有突出的能力，自己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还拍摄了微电影和 MV。 欢迎宋征。 哎，大家好，谢谢。 坐在宋征旁边的呢是腾飞，他是北京市建祥学校康复督导教师，他是海淀区十佳青年师德标兵，负责校内低年级学生的康复督导工作及宣传工作，多次承担市级示范课及师德宣讲任务。欢迎腾飞。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我们在上半个时段听了宋征和腾飞各自的故事哈，现在我要开始好好的问一问你们的这个心路了。先问问这个宋征吧。宋征一开始的工作也是跟体育有关，是做体育音效师对吗？ 对，以前做过音效。 做过音效，然后后来呢就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男老师啊。我们都说好像幼儿园老师里这个女老师肯定是居多的啊，居多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女生有她们的优势。那一开始你作为这个幼儿园的男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和这些女老师比有哪些短板？然后后来你又发现自己反而有其他人没有的一些优势，又在哪里呢？ 当然会有，因为确实在幼儿园里面现在男老师其实也比较少。我觉得女老师和男老师充当着在家庭中的爸爸和妈妈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女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她的优势肯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细心，比较耐心。但是男老师的优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能够培养孩子这种果敢呀、坚强，还有这个阳刚之气，我觉得这种精神男老师应该能够给孩子带来的更多一些。而且我觉得男老师相对来讲可以给孩子们这种平时摸爬滚打的这种互动我觉得能够更多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男老师这方面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 就像宋征说的，像一个家庭里的爸爸和妈妈一样哈，爸爸可能主要负责让孩子变得更坚强。 对， 那现在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妈妈哈，都怕这个小男孩这个没有太多的男子汉气概，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娱乐明星都是偏阴柔哈，所以也送他们去比如说打冰球啊，玩橄榄球啊，就通过参加一些这种比较激烈对抗的运动去增加他们的男子汉的气概。那可能像宋征这样的男老师在这个小朋友们幼年的时候就这个方面就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哈。你是跟男孩子们关系更好吗？ 其实关系都挺好的。就是男老师有的时候还能给带孩子带来什么呢，就是打一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有一件事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因为男老师比较少嘛，然后班里有这个热水桶，然后每天要去外面这个楼道里然后水房去打热水，然后每次打热水的时候呢都是我去因为这个男孩子力气比较大嘛，然后每次都跟班上的女老师说别去了别去了我去吧，这个男孩力气大嘛，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就默默的打动孩子了，在孩子身上体现了。就是我突然看到有一次班里在搬桌子还有一张桌子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去抬这个桌子，然后那个小男孩另一个小男孩突然跑过来了，对那个小女孩说你别抬了我抬吧，因为那个我是男孩子。然后我马上过去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是男孩子就要抬啊？因为宋老师每次也帮这个班里的老师去抬这个打水呀，没想到我的事情就去其实默默的会去影响到他们，会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小男子汉的这种感觉 就开始有一个示范作用就是示范男孩子在这个社会中应该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职责。 对， 比如说保护女生，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块职责。刚刚宋征也说到了哈，就是他刚刚这个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是面临很多比较琐碎的工作，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哄孩子们睡觉就是帮孩子们吃午饭之类的。但是如果说到腾飞，可能他的这个工作的范围就更琐碎了，就更辛苦了。我先问问腾飞吧，你在这个就是建祥学校里 都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看到你的这个职务是负责校内低年级学生的康复督导工作，是不是什么都要负责？ 对，我这两年的话，就是可能专业发展的方向呢，可能相对比较多，主要是负责这个低年级，我们一般是一到三年级为主、 嗯、 啊，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 嗯、 我们趁他这个小的时候跟他做一些这种康复训练。 嗯， 然后之前呢也当过大概一年半的班主任。 嗯， 啊， 嗯、 就是。反正都接触过，因为我记得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校长跟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不管你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嗯、 首先你到学校你先是一名老师，其次你才是一个什么治疗师康复师、 嗯、 所以你必须要进班，你必须要了解孩子，必须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孩子呀，不同程度的，这样的话在你以后做训练的时候会就更能帮助你做的见的孩子类型多了， 嗯 啊，所以我也之前也做过这个班主任， 嗯， 就是这种工作。 刚才我们跟大家看了很多这个腾飞的照片哈，腾飞的照片很多都是他在一个就这种垫子上帮助小朋友们学走路，无论是用膝盖还是这个站起来，用膝盖比较多哈。感觉你的这个工作中也挺耗费体力的，是吗？ 是。 不仅是有脑力。 嗯、对对对，就是我。我接刚才的话题说，就为什么我在学校留下来了呢？ 嗯， 其实两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嗯， 第一个呢，跟刚才宋征说的一样， 嗯， 是我喜欢孩子。 嗯， 但是我没到学校之前呢，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孩子。嗯、去了以后， 那时候对孩子没太大概念。 对对对，可能接触的也少一些。 嗯， 然后这些孩子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怎么形容呢？比较单纯吧。 嗯， 他们的认知水平也不像普通孩子那样。 嗯， 就他们。很直接，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嗯、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嗯、 所以真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自闭症、嗯、一个社会交往有问题的孩子能对你熟悉并且渐渐信任并且喜欢你的时候，那个心里的成就感，那个满足感是特别大的。 嗯， 第二呢，就是就像您说的，我本身锻炼啊健身啊我也比较喜欢，所以给孩子训练呢就是这个专业方面是我感兴趣的。 嗯， 这两个原因让我最开始就是一直能在这儿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 嗯， 然后给这些孩子做训练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做动作呀很难很吃力什么的，就我也会自己去做一做这些动作，去体会一下、 嗯、 啊，想象一下。 嗯， 然后去年的时候，由于我给孩子做训练的时候大部分就像您看在垫子上、 嗯、 一般孩子跪着做训练我就也得跪下、 嗯、 因为我站起来的话弯腰长时间腰受不了、 嗯、 所以老在垫子上跪着呢，我右膝盖有一个关节囊肿，去年做了一个手术、 嗯、 啊，然后做完手术的时候呢，我就也在想，其实手术不是很大，但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也要做康复、 嗯、 也是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之后下地做康复，感觉哎呀真的好吃力，当时就想以后再也不逼小朋友做训练了，好难受啊。 两个层面哈，首先一个做康复的老师他的职业病是跪出来的，这件事真的很让人心疼。另外就是可能因为这次囊肿对这个你帮助的这些特殊儿童有了更多的同理心了哈，能够理解他们了，非常的了不起啊。我们再回到宋征哈，刚刚也介绍了说宋征的他的研究专长是艺术教育，嗯，你对于体育音乐好像都挺精通的啊。我们刚才在宣讲之前也放了宋征自己自编自导也自己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MV 哈，我现在问你，你觉得艺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比如说这个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说重要吗？ 我觉得艺术对于这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艺术应该它是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这样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比如说唱歌也好跳舞也好，我觉得应该培养他们不是技能方面的、 嗯、 应该是这种情感方面的，然后让他们去感受这种舞蹈，感受这种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情感、 嗯、 然后用这种情感用这种艺术方式去表现他们的情感。 嗯， 我觉得对于他们今后的这种情感这种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打一个比方，就是有一次我去这个听课， 嗯， 然后老师们带着孩子去画画， 嗯， 然后再画这个苹果啊，看今天咱们画这个苹果，咱们用非常鲜艳的颜色去画，然后这个很多孩子这个都说我用粉色的，我用黄色的，我用绿色的，突然有一孩子说我用黑色的，老师说这个你为什么用黑色的呢？这个你用鲜艳颜色去画好不好？比如说你用这个橘黄色呀， 那孩子说那好吧，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或者是表达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小朋友，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用黑色的去画呢？他刚开始没有理我。我说我也见过黑色的苹果，但是我不知道跟你的一样不一样。 嗯， 孩子说前几天家里这个停电了，所以特别的黑，但是我看到的苹果就是黑颜色的，但是吃起来就特别的甜。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的时候他是用这种艺术可能在表达这种事情，或者表达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艺术对于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艺术不能成为他的一技之长啊，但是可能让他表达自己，去描述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武器，对吧？ 对对对， 多了一种工具。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个从小在小朋友们心中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啊，这样的人是我觉得是很有怎么说，很有预见性的吧。也是我觉得会有一个很长远的这样的回报的。指不定哪一天这些小朋友们就在艺术上灵光一现，对吧？有了不一样的发展。那后来在学校里是不是也开始就是带一些比如说音乐课啊这样的艺术类的课程，也教小朋友们唱歌？ 对对对对，有唱歌啊，尤其是我在组织这个幼儿园的艺术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演一个节目，带孩子们一起打鼓，我打一个大鼓，孩子们打很多的小鼓，那个时候练得非常的刻苦，刚开始在没有鼓的时候拿椅子练，把椅子都很多塑料的椅子全都敲漏了，然后后来才用的真鼓去练。然后就是因为这次演出，然后我的很多学生都喜欢敲架子鼓了。不光是他演的，在台下看的觉得我打得很威风，然后这节奏感很好，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架子鼓。然后通过几年以后，幼儿园的孩子毕业了以后来回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那个我考架子鼓已经三级了。 哇， 我觉得好厉害啊。就是有可能他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打动孩子，有可能就会让他喜欢上一个乐器，或者是喜欢音乐。 然后就可能在他的人生中就是给他一种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侧面，让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性格。 对 啊，打击乐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本身本能啊天然而来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一种节奏吧。我们看到非洲的这些都是他们天然的会有这样的打击乐。所以可能也带给孩子们非常多的快乐。那说到快乐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小朋友在上小学之前啊，主要在幼儿园里是不是就是玩耍。就是玩耍，就是我知道很多我同龄人他们有小朋友说陪孩子看孩子是干嘛呢，就是玩，就是各种玩啊。那我们在这个特殊教育的学校里，可能这个玩的背后又有更多的任务了，比如说我们要康复，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说像这个宋征班里的孩子没有的一个任务，但是在腾飞的孩子群体中，这个康复是一个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功课。 是的。 刚才我也听你的故事里讲了，有些孩子可能因为这个康复课觉得负担很重，觉得很辛苦，因为毕竟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玩耍，他需要游戏，对吧？你是怎么样去缓解这个事情的，就是把游戏融入到你的这个康复课中？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接触到这个把游戏融入到这个康复课里呢只是个概念。但随着我干的时间越长，慢慢的执行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必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记得我最开始到学校的时候给这些孩子做训练还是按照学校里面和去医院实习学的那一套，面对成人的，让你抬腿你就抬腿， 有教案的， 对，让你抬腿你就抬腿，让你怎么使劲你就怎么使劲。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不但肢体残障跟这个医院里的人一样，而且认知水平还要非常非常低，孩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这样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引导他？对于一个认知不好又有情绪问题的孩子，我要求他机械性的重复的一个动作练上四五十遍，练上一百遍，孩子很快他可能肢体上体力上还能做，但是心理上就不愿意了，就发脾气了。这个时候哭闹， 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你需要给他一个理由。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好多孩子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如果能把它和游戏活动融入到一起呢，我就最开始我记得就像咱们刚才看那个图，有孩子在垫子上跪走， 嗯，最开始的时候跪走呢，就是绕着班里的绕着圈跪走，四个角，每个角摆一个锥桶，走十圈，走二十圈，孩子就觉得特别枯燥，特别无聊。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对，这个孩子走的时候呢，还会不停的跌倒。跌倒的时候用手去扶嘛，我就想怎么能让这个孩子长时间的练习直立的跪走，手又不跌倒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把班里的垫子给拆了，不全拆，留下一部分摆成类似那种就弯曲的像迷宫状的这么一个垫子，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了吗？这个咱们现在在水上啊，这个垫子呢就是桥，下面就是水，掉到水里身上就湿了，咱们不能掉到水里。然后滕老师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我给你一个球，你要拿着这个球跪走，通过咱们这一道桥到最终的终点，然后把这个球投到篮筐里去。在孩子的认知当中，他不是在做跪走训练了，而是在完成一个游戏，完成一个活动。他关注的是我要怎么走，走到那儿把球放进去就做完了，而且他也有一个目标，知道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但是在我们像这个康复老师关注的点是看他能不能全程自己自主转向啊，重心转移啊，什么这些东西。而且孩子在有了这种，这也算是注意力的一个转移吧，可能他就更愿意，他主动性更强，更愿意激发出自己的能力来完成这个活动，效果就好非常非常多。 所以一个康复的任务完成的累不累，其实跟这个老师赋予这个任务的意义有关系。如果你赋予他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可能这个完成起来就特别的带劲。就这个康复老师有点像造梦师，让我想到了那个电影《美丽人生》哈，就是你需要给孩子们编一个故事，造一个梦境，对吧？让他沉浸其中，可能他就不觉得那么的枯燥了，所以现在这样的就是训练的方法也被沿用了下来，是吗？就其他的老师也会沿用这样的方法。 对，我们整个现在学校里有这个专门的康复送教组，大家都主要用这种，一个是可能就是心理因素。大家都会学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导致他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活动当中尽量把这个训练的任务融入到游戏活动当中，让孩子第一个是他能边玩边练，再有一个就是提高他的一些主动性积极性。 说到这个心理方面，可能去读懂一个比如说脑瘫的孩子的心理就比一个正常的孩子要更难一些。你有没有烦躁的时候，就是没法沟通了，然后觉得有点无力感，想放弃。 这种时候之前很多，现在调整的比较好，因为之前毕竟我在来这个学校之前我没怎么接触过这些特殊的孩子，我不是很了解。后来慢慢了解了以后，就是我现在也会带一些就是新入职的老师，带徒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要记住了，首先呢你要找到这个孩子喜欢的，你找到他喜欢的之后呢，你就可以拿这个当强化物，可以用这个奖励他。而且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特殊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一直就是满面陪笑啊，然后顺着孩子走，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认知比较好的孩子，这个时候如果他犯了错误，你稍微严肃一点严厉一点说他，他是能明白的。但那个时候我就会跟老师说，我说你要记住，你可以严厉，但是只能对认知好的孩子严厉，因为当你严厉的时候他明白，他下回会记住，他下回可能会就是去掉这些不好的行为，但是对于那些认知不好的孩子就不要做得那么严厉，因为没有意义，他的认知水平导致了他是没有办法记住的，你不管是好好说还是就是用什么办法，单纯通过说教他是不可能记住的，所以我们想办法要更多的办法用心理学上面的这个东西去引导他。 也要根据不同的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哈，赏罚分明，这也是一个奖励机制，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腾飞的工作特别像是把那些可能综合指数是负数的孩子努力的把这个分数提高到零或者正数，而宋征的工作是把已经是正数的这些孩子提到一个更高的分数哈。现在可能在做很多这种加分项的事情了，比如说让你的孩子们也跟你一起参与到创作当中来。我昨天看了你发给我的一些歌啊，还有比如说这个谢谢您哈，是不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给了你很多其他的灵感？ 对，我觉得这个我比腾飞好幸福，我觉得 都幸福。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音乐这方面 拉近了我跟孩子的这个距离。就是可能在一些活动上，就是课上的活动，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游戏中在给孩子们进行这种活动，然后我会根据这些活动然后创作一些音乐来带给孩子们，然后同时呢这个孩子们在平时的这些情感之中呢也会给我一些灵感。那么这个我有一次我在区里再去做这个主持人的时候，然后不是我们园的孩子，其他幼儿园的小朋友看到了我，叫我聪明哥哥，因为平时我在幼儿园这个在艺术节的时候就叫聪明哥哥嘛。然后那您是聪明哥哥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听过您的那个谢谢您这歌。我说哇，我突然觉得不光是 一曲成名， 不光是在我们园里能够这个听到这些歌曲，孩子能够听到，在其他园的孩子也能听到这个歌曲，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让我真正的感觉到是这个音乐拉近了我与孩子们的这个距离。所以说越是这样的话，我越想给孩子们创作更多的歌曲，创作他们喜欢的歌曲，能够通过我创作的这些音乐，能够让孩子们喜欢上音乐，爱上音乐，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坦白说，据我的观察哈，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听的那些歌，和我小的时候听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很多小朋友还是在听，比如小星星啊，比如世上只有妈妈好，还有葫芦娃之类的，好像儿童歌曲的这个推陈出新，就不像流行歌曲更新换代的这么快，也可能我们缺乏好的创作者，可能真正会写歌的就是有一些才华的都去写这个成年人的歌曲了哈。所以像宋征这样有艺术天赋，然后在音乐上愿意创作，又是在孩子们中间的特别宝贵，接下来有没有在创作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多创作一些，我看你也有给老师们创作歌曲。 因为每年的艺术节的时候我都会写一些歌曲。那么当然呢，在一些这个活动课呢，根据活动不同，因为也需要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对音乐的快慢高低啊等等，根据这些这个给孩子们带来这些东西，我也会创作一些东西啊。同时呢，比如说如果跟孩子们之间平时的常规活动啊，如果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比如说洗手啊，比如说这个吃饭呀，一些这种环节的时候，我也会创作这些东西啊。不过我觉得还是具体是根据孩子们啊去创作啊。 加油，期待你更多的作品。 好，谢谢。 我们再来问问腾飞的计划哈。刚刚也说已经在特殊教育这个岗位上工作了7年了，现在你正值青壮年哈，还可以跪着帮助他们来行走。那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还会继续的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下去？想过吗这个问题？ 想过。就是我记得我最开始来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科班出身嘛，学康复的，所以就是特别信心满满的。但是真正一上手之后，发现原来这个儿童康复和我之前学的那些东西千差万别。而且就是随着这些年学校给了我很多机会，能出去学习啊，或者这个研讨，随着深入了解这个专业呢，越来我越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还非常非常多。所以在之后5年的计划吧，其实自己学些什么东西啊，看些什么书啊，已经做好了。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呢，是我现在希望更多的能培养学校里其他的老师，比如说新教师啊，或者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这个教师，能更多的投入到这个康复专业，或者说投入到这个特殊教育这工作中去。 把这个团队建设起来， 对 才有可持续性。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之后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吧。 非常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哈。今天看到宋征和腾飞，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尤其是近期吧，大家都需要更多的信心了。对于我们的幼儿园，对于我们的幼师的这个职业，我们需要更多的信心，需要看到更多像这样的青年榜样啊。那在这里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哈，我们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他说培养教育人就和种花草树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然后呢才区别不同的情况给他们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才叫因材施教。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可能和小朋友们打交道